得到想要的答案，一鸣终于撒手，让男孩从他的禁锢里挣了出去。后者戒备地往后退了两三步才停下，然后一边揉着自己的下巴，一边瞪着他和石毅，满脸都是恨意。 人是我打的，至于理由，他自己心里有数。你要算，记得找对人。 经过刚才的事，显然男孩有点怕石毅和英明了，他气焰收敛了一些，抿着嘴盯着英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宇哥当年拿你的钱走，是因为他家里出了事，那钱是他拿去救命的。虽然确实是他不对，但是他现在也说要把钱还给你了，是你不要。他本来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找你找了好几次，你连面都不见，现在还要找人去打他。英明，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 英明听完男孩的话，只是扫了他一眼。 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然后很干脆地关上门，没再去搭理对方的反应。石毅一直在旁边看着他，等到他回过身走到饭桌旁边又坐下继续吃饭的时候，石毅都没有动一下。仓库里气氛有些压抑，除了英明碗筷互相碰撞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什么多余的。石毅皱了皱眉，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你这是非暴力不合作的表示愤怒？ 英明回头看了他一眼。 愤怒？我要为了什么愤怒？ 由于英明的态度太自然，以至于石毅揣摩不出来他到底是反问还是真的不在乎。他往饭桌那边走了两步。 我找人打毛雨，你不生气？ 你打的又不是我，我干嘛要生气？ 觉得这话题有些可笑，英明扫了石毅一眼。 还是说我应该生气？ 这种反问的对话方式会让人产生一种很浓郁的不爽感。石毅坐在英明对面。 毛雨的事儿，你不是很不爽我插手吗？ 从他决定动手的时候就没打算瞒过去，只不过如果英明不知道，他也没有什么意愿去提罢了。英明笑着看着石毅。 我不爽你不还是要插手吗？有什么区别？ 老实说，石大公子去找毛雨麻烦，他一点都不意外。这人不做点什么才不符合他的风格呢。心里也不是真的就那么痛快，但是从他接触石毅到现在，对方就一直不是一个会顾及别人感受的人。他做什么都是因为他大少爷想做，哪怕是当事人的意见也根本无关紧要。不过这不是他现在这种态度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他确实无所谓。看着石毅一脸扭曲的表情，英明放下筷子。 哎呀，其实啊，你没必要去找人打他，你打完了我既不会爽也不会难受，其实是无用功。 要说出气，他其实压根连气都没有。毛宇当年做的事确实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那个时候的年纪本来也还在自负地享受着自己心底那点骄傲，他自认对生活把握的一直很稳妥，在任何人眼里他都不是一个会出什么事儿的人，所以家里人才会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娱乐圈这样的地方一天天地挨下去。事业不顺心，很大程度上朋友就是他的支撑，那些闲散的不知道怎么过的日子，没有朋友陪着，可能他也就真的废了。在这个圈子里，谁都不是轻易掏心窝的人，影帝影后扎堆的地头，可能不小心就被人卖了。英明的信任感不是随便就交出去的东西，也真的没想到会栽这么大一个跟头。可是就算再不甘心，再失望愤怒，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在他这儿，事情过了就是过了，背叛也好，失望也罢，情绪过去了就只是陌路的交错，没有深究的必要。石毅端详着英明的表情，想从中读出对方真正的心思和想法，但是却觉得总也抓不住最根源的东西。他微微眯起眼睛， 你真的完全不在乎？ 你吃醋？ 这是他第二次问这个问题，第一次被石毅绕过去了，第二次却没想到得到了一个非常正面的答案。石毅抽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一口。 我吃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先是一堆人神秘兮兮的欲言又止，然后这位横空出世的毛羽就贴着过去的标签堂而皇之地嘚瑟着，哪怕其实是段黑历史，却被所有人都判断成了英明的禁忌。他要是不吃醋不生气，那才是真的孙子呢。没有人能忍着这么一个人一天到晚在自己生活之中晃悠，哪怕是所有人都在强调这是过去式了，也依然足够引起失意的不满。他看着英明， 他如果还敢出现，我就见一次打一次。 难得认真的表情让对面的英明忍不住皱起眉，他看着石毅半天没动，等到他一根烟抽到一半了，才慢吞吞地甩出一句话： 石毅，我记得我明确地告诉过你，我不是同性恋。 说完英明又补了一句： 就算到现在我也不是。 满大街都是男人，高矮胖瘦什么样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是让他有欲望多看两眼的。娱乐圈这样的环境，想找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啊？别说同性恋了，反而几人行交换伴侣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真想是他早800年前大概就玩腻了，又不是玩不起。之所以一直不掺和，就是因为他没兴趣。对着跟自己一样的男人，哪怕是都脱光了趴他身上伺候他，他也觉得不舒服。明确清楚自己不是，何必浪费这种时间呢？如果不是遇到石毅，他这辈子也没可能跟个男人搞在一块儿去。英明说完了，抬头看着对面的石毅。 还是你觉得我随便扯个男人就能在厕所里干是吗？ 这话他是说的真的带了几分火气。石毅听完反而乐了一下，挺随意的咬着烟。 我知道你不是，但我一样不痛快。 他拿掉烟，歪头冲英明不怀好意的笑笑。 我就是一想到有个人在你身边绕，我就想揍人。你说打他没有意义这话说的可不对，我揍他不是为了让你爽，是为了让我爽。 台面上的这些事，他看的并不比谁糊涂。他当然也知道毛羽跟英明当年不可能有什么，就是一个有点烂俗悲催的故事罢了。甚至跟寇金谈到毛羽的事，他也心知肚明，自作主张的掺和进来，英明肯定会不满意。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带着点蓄意的挑衅。寇金那句外人就是很诡异地戳到了他心底某一个特别敏感的点，他其实是带着诚心这样的态度去做的，打完人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愧疚感。但是现在看着英明对毛羽毫不在意的态度，又觉得简直通体舒畅。石毅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事实证明我打他是睿智的，现在简直周身清爽，舒服的不行。 啊！真没想到毛羽还有这用处。以后你头疼脑热的别去医院了，找人再揍他一顿，治病。 嘲讽了石毅一句，英明站起来收拾桌面上的东西。石毅很突然地抓住他的手，放在嘴里咬了一口，然后挺色情地舔了舔。 我这是心病，生理的他管不了。 一边弄着，他一边用牙轻轻地啃着英明的指尖。 这方面的得你来。